龙子女。55岁嘅桂文海，1996年入籍瑞典，2015年喺泰国被带走之后被押往中国。佢被指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成，2月被判有期徒刑10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04点，升3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7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61，瑞士法郎0.969，加元1.404，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75美元，卖出1,699.2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得得得得得得，究竟系嚟自边只游戏嘅声音呢？你话佢哋暂时都未揾到得得啦得得得得呢个 effect 嘅出处，不过同大家一样，佢哋一听就知道系同打机有关嘅。今次作品玩味重之余，佢哋亦都想带出游戏如人生，努力系由自己掌握嘅，关关难过关关过。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有梁柏坚。上榜3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7位。BO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世界の終わり、世界末日、 米津玄師、米津玄師、 The Wiz、 シナリンゴ、追名林琴。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日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Awards Music Mix Monday。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是我靓靓出现的时间啊，逢星期二 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咁啊除咗靓靓，仲有我莫莉之外咧，当然唔少得 Kitty。 Hi，Hello。 我望穿秋水，等星期二嘅各个礼拜都可以名正言顺出街。 系咁啊，好彩嘅就系疫情开始有少少减退嘅， 但大家都不能松懈啊。 系啦，可以有少少松，但系不是全松。 我都星期日咧，俾个朋友咧威逼利诱咧，又呃又氹咁，又逼咁啊，逼咗我去宵夜食咯。 系 啊，但系咧，因为我哋有八个人，就透咗两个炉，四个人一个炉，四个人一个炉。但其实咧，我都冇行埋个炉度，我坐到好远喺张台度，你哋烧完俾我食啦咁。 但我觉得咧户外都好啲嘅， 系因为吸下新鲜空气啊嘛。因为啱啱个星期日就天气好好啦，又唔算话好热啦，咁我觉得都。結果都出去行下啦，咁吸下新鮮空氣，真係成個人都爽啲，因為去咗都去咗西貢啊，因為我哋 係我呢個禮拜反而咧令到我覺得咧，我開始有好大嘅反思，或者一個開始好大嘅係時候一個轉變，因為咧首先就係突然間好熱啦，尤其是呢兩日啦，我係夜晚熱到我係開始有你哋，我記得你早兩個禮拜有講話開冷氣， 開冷氣咯，係咯， 跟住我咪話堅持唔開嘅， 係睇你堅持得幾耐。 系啊，我就系想讲呢两个呢两日开始已经咧有一个转变，就是、我想开冷气， 我都仲未开你 正，你仲未开啊？ 系冇坚持啊？ 哇，唔系喎，但系我瞓觉都冇开啊。 系 咪啊？我一路瞓觉都未开，我只系下午喺屋企嘅时候有开。 系 啦，因为太阳落咗山之后就冇开咯。 系 你点解调翻转咧 ，Kitty？ 因为咧，我好怕我瞓下觉热醒啊，咁我个人就会好猛咯。因为我晏昼譬如自己醒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即系忍下啦，悭电啦，或者环保啲啦，咁样即系味道即系出晒汗咁样咧，都会即系自己喺屋企，即系可能开多啲窗咁样，甚至可能开个风扇咧就已经搞掂。但我好怕瞓下觉，即系如果我冇开冷气热醒嗰下咯，咁我宁愿不如瞓觉开啦。不过我都知道对皮肤就比较差嘅，因为你可能你瞓十个八个钟咧，咁嗰十个八个钟俾个冷气机就会抽干啲皮肤啦。 瞓觉可以 full sleeping 吗？噶嘛， 系我哋有块杯水喺床头咯。 吓，因为我就未开，因为我觉得夜晚唔算好热嘅，瞓觉嘅时候系咯，咁所以我都忍耐到嘅。反而日头起咗身，下午晒得好犀利嘅时候，我就会开啦。因为我屋企又西斜啊，咁啊太阳晒到正，系啊， 系咁啊，真系特别热嘅。如果下昼， 系啊， 我自己咧暂时好彩就都仲未开斋，未开冷气，但系有样嘢就开咗斋啦。因为我记得你之前都有问我做运动， 我做运动。我以为你有 top 拍啦，开日斋。 我直情系今个礼拜咧，我系唔觉得唔得啦。因为我首先就系又系好似有一次就系好耐之前，我点解决心减肥就系、是、我睇啲相，跟住我叮一声。咁今次我系点咧？我就系因为好热啦，跟住开始换翻晒啲短裤啊， 天热衫啦， 天衫、 就睇到自己个身形不堪入目啦，系咪？ 嗰两条象腿，即系我仲心谂点解会？同埋尤其是我个肚，因为我今年开始就尝试揸车嘛，因为 P 牌仔嘛，咩都贪新鲜啊嘛。 系啊，系咪顶住个胎盘啊？ 我又未去到肥过电单车，但系咧，我发现真系少咗运动好多啊。 系， 跟住我个肚啊，睇到成个 pat pat 嗰啲咧。是肥得好过分、啊。 是因为太多时间大家坐在屋企啦煲劇啦食嘢啦。你一煲劇你又会可能食下零食又口痕啦。咁其实我发觉好多朋友都肥咗，唔系就係我哋呀。 嗯。 係囉。 但係嗰样嘢系我终于都一定要 正视。我諗系 Kitty 冇肥嘅咋。 係呀、啊、我都觉得系呀、啊。 係囉Kitty 系咪唔怕唔会肥嘅你一生。 我有肥嘅，我其实我诚实咁讲啦，即係我个体质呢，虽然我觉得系 冇按比例地肥嘅，即係我都會。 係咯， 但係 你係少數嘅幸運兒，點食都唔係太肥嗰啲嚟嘅。 嗱，你唔好話俾我聽你肥幾多磅，你就係講俾我聽你嘅體質係咩？因為一首歌之後，我哋三個不如踢爆大家今年裏面肥咗幾多 啊？ 你想講你嘅體質係咩先？ 都會肥嘅，但係都算即係唔合比例地肥咯，即係因為我食太多嘢，都係少少嘅咯。 應肥嗰啲地方冇肥咯，因為 好衰啊！好衰啊！好啦，以下落嚟呢首歌送晒俾我哋三个听，同埋、 啊、 所有肥胖嘅听众听，最冷的一天。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才或是疯癫，再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敢对物战？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宴。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愿你可停留身边。平凡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便改一生只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声像哭声盖掩。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咧有一个好残酷嘅事实要我哋三个一齐面对嘅， 系 大家一齐要公布今年一年里面肥咗几多？ 我谂我肥咗十几廿磅咯。 你边度似啊？ 系啊，我肥得唔系好觉噶，因为我系嗰啲咧中央肥胖，我就好似一个薯仔插咗四支牙签嗰啲人，我手手脚脚就好溜嘅，但系中间就肥咁咯，因为又成日坐嘛，呢排呢几个月真系好，真系好食懒飞啊，因为冇嘢冇个嘢做，又冇街去。 系，但系唔似十几磅，不过阵间咧都要公开一个超级嘅。 系啊，我唔记得都要多谢头先车我嚟嘅司机哥哥啊，因为我嚟嘅时候听紧郑子诚，跟住我话你唔好转台啊，跟住到我吓，咁啊多谢佢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逼人哋唔俾人哋转台。 我落车嘅时候你唔好转台啦，跟住到我啦咁。话 俾你听系叫做敏感时刻啦呢 个。佢话我听开呢个台噶啦，咁话多谢你， 系多谢你啊咁啊。喂，但系我。我想话头先咧，你话十几磅啦，真系唔觉。但系十几磅呢个 数，因为我面瘦啊， 系好好啊。咁我自己咧，我好想讲，我咧试过，我计过，我最肥嘅时候，我应该系肥咗十八磅。 系 而家减翻， 系 啊，系啊， 有咁多咩？ 系啊，呢九个月咯。 哦， 我又唔觉，我即系我好耐之前识你嘅时候，到而家我觉得你都系咁肥噶。 喂，你喺？司机面前唔好 乱 讲 嘢 得 唔得？赚紧定系 赚紧？即系我唔觉佢肥咗咁多咯。 因为你我谂你哋冇围绕一样嘢，因为一来冬天，二嚟我特登着咗好多松身嘅衫去遮自己。 着松身衫唔代表一定遮到肥噶，你知唔知系错噶？ 系咩？ 系啊。 系，但咪都要睇下拣边啲嘅。我特登拣晒啲沉色嗰啲咯。 系。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有阵时如果啲人话：，喂，你肥咗件衫啫嘛，咁样屈件衫咯。但其实我深知自己系肥咗十八磅。而家瘦。 但你肥咗喺边度围？主要 成身都有肥， 系啊， 就我原本以为只系条腰肥，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啦。我到今个礼拜嘅时候着翻啲短衫裤嘅时候咧，我先睇到原来系我个象腿系好严重，因为以前 你不嬲条腿都唔系瘦嗰啲嚟噶啦。 我正想讲我最有自信自信长腿。 佢之前瘦嘅时候咧，系多数都系着短裤啊，因为佢条腿瘦得比较多啊。 系因为佢小腿瘦，佢大髀近 pat pat 嗰啲位唔 系 好瘦嘅啫嘛。 所以我成日要遮嘅。 我知啊，我睇得出啦。逃唔过我想发眼嘅话俾你听。 我知道我知道，喺你面前我一定要坦荡荡。咁跟住之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哇！我系。喺块镜度，我 feel 到嗰啲大髀啲肉喺度震紧啊！系黐线嘅呢件事，你明唔明？你哋都 feel 到嗰个画面 啊！我唔系咯，照镜我好憎我自己，你知唔知啊？点解肥到咁啊？我真系好讨厌自己啊！ 系啊，跟住我影相嘅时候咧，跟住我睇翻就系而家有好多张有八成嘅相咧，我都系唔出得街嘅。咁我知道自己中个招啦，咁样咁再努力减啦，喺呢两个礼拜里面减翻三磅嘅，所以大家 咁都好。咁啊 ，Kitty 咧 ，Kitty 咧。 我其实咧好耐已经冇上榜啦，自从我知道其实咧个磅数对于我哋嚟讲其实系唔系代表脂肪咁简单噶嘛，咁肌肉都系重过脂肪噶嘛， 系啊， 如果你即系平时去练肌肉嘅时候咧，咁你重咗可能系即系你线条靓咗，只不过系即系嗰个即系嗰个质量好咗啫咁，即系我就好耐冇上榜。 系啦，呢样嘢咧，你讲起脂肪肌肉咧，等阿 Kitty 讲完，我都有嘢同大家分享。 但系同埋有样嘢就系，你真系觉得我哋三个会系因为重系重肌肉而唔系重脂肪？ 但系真系原来有分别噶，系啊。咁 我咪觉得净系睇个数字就冇乜意思嘅。咁而家我就会即系主要我就会即系照镜咯。我好清楚自己一肥咧就会肥喺啲手手脚脚度先嘅。我都幸运嘅咧就系都可以暂时。因为我都是块面 keep 住是瘦嗰啲人嚟。 喂，你看下你嗰条腰先啦，你看我哋今日嗰张相，你件贴身衫，你条腰几细啊？磨呢一开衫啊？ 唔系，你 做问题啫。 你条腰啊，系我手臂，系我大腿啊。 我真系，如果一肥咧，我肥喺只脚度咧，最容易睇个位咧，就系嗰个大髀内侧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好 fit 嗰阵时咧，你系会见到好似有一个倒三角嘅位，即系中间系会有窿噶。 系。 但是你慢慢有時如果譬如那一排可能即是這排比較肥了一點點的時候 就貼埋了咯， 我這一生人都沒見過那個洞 那兩塊大髀內側那兩塊肉，因為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最難減的，是但是我最衰就是如果我一肥就肥在那個位置先，所以我就會整天都照鏡，我幾乎日日我都會照一照鏡，即是看看那兩塊肉有沒有生埋 這樣也好，一直都警惕住自己咯， 是啊， 我是你知不知道我厲害了，剛剛上個禮拜呢我就做了一个换食疗程啊， 系 系啊，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有个上次有个嘉宾 Christina 未做健康食品嘅，咁我就七日冇食过嘢， 我就每一日，我系啊， 佢真系断咗七日啊！ 我七日冇食过嘢啊！咁跟住我就每一日咧就系饮啊 Christina 嗰个果胶，咁啊总之一饿就饮，我就因为沟水饮嘅。咁跟住我做咗七日完全冇食过嘢，咁跟住我真系瘦咗几磅。咁跟住我又揾咗营养师去帮我做一个测试，我真系七日之后咧。我身體嗰啲重金屬超標冇咗，嗰啲好多毒素排曬出嚟，咁就同埋瘦咗幾磅，咁就因為我就做咗啲測試咧，就發覺脂肪指數跌咗，肌肉指數升咗一點。 但係點解會肌肉指數？ 係啊，因為脂肪少咗，你個肌肉多咗啊。 哦， 系啊，原来真系脂肪系少咗，我肌肉多咗一点，真 系 好少啦。吓、 啊， 当然同人做运动唔同，系、啊、自己就多咗咯。系因为脂肪含量少咗咯，就内脏脂肪又少咗咯。系啊，不过七日都难挨噶，头一两日都。 因 为 会唔会毛好晕啊？ 我冇、 啊，因为冇得出街，所以就可以。 唔系，因为好多人唔系啊，我有出街啊。我有出街，系啊，因为好多人可以试三日、五日先慢慢嚟嘅。我一嚟就试七日，我觉得我自己有呢个恒心、忍耐力。我仲要第二日就已经约咗朋友去街食饭，因为好耐之前约咗嘅。咁就跟住就惨啦。咁啊望住人哋又食龙虾啦、大鱼大肉，咁我又忍到口一啖都唔食咯。 哇，你好劲啊！ 系啊， 我太为食啦，所以阿 Leo 之前同我讲嘅时候咧，我都话：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唔 系啊。但系其实我磅数轻咗唔多噶，但系望落去系少咗好多脂肪。个感觉，我头先俾相阿摩尼睇啦，连胸都细埋啊，瘦到 系明显 嘅。但其实喺以磅数嚟嘅系三磅到嘅啫，你知唔知？ 系咪将你成个人收缩咗咧？ 系咯，因为脂肪含量少咗，同要同好神奇地就系我七日都有厕所去啊！你谂下，我积咗几多宿便同埋污糟嘢喺个身体里边，我冇食过嘢都可以七日都去厕所，最后嗰日仲去咗两次添。系啊， 但系会唔会觉得肚饿 噶？嗱，我日头就 OK 嘅，因为平时我日头都唔系太食嘢，我又瞓得晏咧。我有阵时十二点一点先起身啊嘛，咁我就净系食夜晚嗰餐嘅嘛。平时好多时下昼食少少嘢，咁我去到夜晚七点零八点，成日会觉肚饿。 系 啦，好多时去到呢啲钟数，跟住挨过咗啦，咁就去到半夜临瞓觉之后就冇事啦。系啊， 会唔会 咧？其实我身边都几多朋友做呢一个断食噶，即系以前我见阿 Cushion 啦， 即系都有啲人辟谷啊嘛，因为系咯， 系同埋 辟谷即系啲唔食嘢咯。 哦， 系啊， 印度嗰边系都即系好多人做呢样嘢噶嘛。 系啊， 系啊， 其实系帮你身体排毒咯，我觉得几好啊。 系啊，系啊，即系等佢好似 reboot 翻自己个身体。 系，不过因为我有到好，我有饮嗰啲果胶啊，咁变咗佢都有适当嘅糖分，就唔会太辛苦啊嘛。咁同埋你每日饮咗好多好多个水咯，系啊，帮你身体啲嘢排晒出去咯。我真系好神奇地重金属原本超标，跟住冇咗喎，七日后。 系，我见到 Leo 搞到我而家想尝试三日嘅。 你试三日啦， 系啦， 系啊， 三日我因为我系都想整理一下身体，我觉得真系嘅，即 系 有啲人会用好多唔同方法，有啲就话斋食生果， 系 因为我见而家咧喺韩国同埋话有一个叫咩美国秘密餐单咁样嘅，咁呢个秘密餐单系啲乜嘢咧？不如一首歌同埋一个新闻之后咧，就再同大家讲啦。 嗯。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站在奔驰的路口，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选择勇敢的直闯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曲中。当心境不停地在转变，我是 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最凶，就没一砖没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网民在屯门市广场发起和理唱活动，防暴警员一度制服一名男子，搜查他的随身物品之后释放。警方之后在一楼拉起封锁线，一位失明女律师上前理论，要求核实警员身份，被警员要求后退，又说会召唤救护车送他离开。警方利用商场广播警告人群聚集违反限聚令，有区议员不满商场管理公司允许警方行动，要求解释，遭到警方截查。区议员黎俊永表示不满警方使用商场广播，要求管理商场的信和集团解释，以是乜嘢嘅警告商场内嘅人违反限聚令。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缓和，今日再度录得零确诊，是连续第16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政府宣布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今个星期五开始，食店每台的人数和限聚和群组聚集的人数的上限，都是由4人放宽至8人。另外7类的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和酒吧等，可以有条件重开。至于卡拉 OK、派对房间和浴室等高风险场所，就需要继续停业。教育局亦都宣布学校分阶段复课，中三至中五将会在文凭试考完之后第二日，即是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6月8号复课，幼稚园 K3 至小三6月15号复课， K1 至 K2 在今个学年不会复课。政府宣布将会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发可重用口罩，口罩可以抗菌，属于第一级防御，清洗之后可以重用60次。市民听朝早7点开始在网上登记，香港邮政会在大约2星期内将口罩派送上门。一名市民可以为最多5名的亲友登记，未能够上网登记的市民稍后亦都可以直接到邮局领取。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可重用口罩在清洗的时候只需要用碱水浸泡和冲洗，等口罩晾干之后就可以使用。除了可重用口罩，政府亦都会向市民派发一次性的口罩，首批3000万个预计6月底向全港市民派发，每户一包10个，市民不需要登记或者排队领取，同样是由香港邮政派送上门。 英国传媒报道，新型肺炎疫情爆发，针对中国人的仇恨犯罪急升。警方数字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收到至少267宗针对当地中国人受骚扰的报案，包括殴打、抢劫、骚扰和刑事毁坏，数目是之前两年的近三倍。受害者形容他们被人挥拳、当面吐痰、咳嗽和出言侮辱。一名护士学生说，受到医院病人和同事歧视，有同事叫他带同病毒返回中国。他说感到无助，不知道可以向哪个倾诉。亦都有自细由香港移民到英国的人说，试过在伦敦街头被一名女子用粗言责骂。全国专门处理仇恨犯罪的警官说，没有人需要为疫情负责，每个人都有权免受骚扰，当局会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处理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62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2点，升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6.65，瑞士法郎0.971，加元1.404，人民幣7.064，英鎊對美元1.245，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46美元，卖出1699.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5月5日星期二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点半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係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嘅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嘅留言就有机会喺5月5日上午9至10俾主持读出㗎啦。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我在这里要赞下我妈，在这场疫情底下我和她真的少了见面的，但是不怕，因为她竟然懂得将自己发生的所有事情放上去社交网站上面，同我和她的朋友分享，我简直觉得她是懂得活用这个社交网站，整个人都精灵了和潮了。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洁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好啦，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溜溜， 系 仲有 Kitty， 仲有茉莉。 啊、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减肥， 系 系啦，逢系每一年咧，差唔多夏天呢时候咧，就系、是、我哋所有嘅人咧都要努力， 即系努力嘅时候嘛。因为我又唔会嘅，我年年咧一到冬天咧，我就会开始减定噶啦， 预早 系啊，通常我冬天瘦嘅，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到夏天先系嚟减咧。已经太迟噶啦，系啊！ 我每次都通常系呢啲月份， 咪系咯，临急抱佛噶。 系啦，当减完嘅时候就冬天。 唔系，你减完好难减，其实年纪越大越难减啊，系啊。 我觉啊，我唔知 Kitty 你有冇发现啊？年纪越大嘅时候咧，你比譬如上年你当系做过一 set 嘅运动，你好成功，或者你做嘅一套减肥嘅方法，即系可能节食，唔知每一个人唔同嘅，好成功。到你第二年再做翻同一样嘅嘢嘅时候咧。你減唔到乜滯啊？你有冇發現啊？ 我即係覺得我 Kitty 都唔使減 好多咯。 佢話要減大髀嗰個三角形啊嘛，個窿。 我都會肥噶，我都會肥噶。只不過可能你哋冇見到我肥好多，即係可能我會成日都 check 嘅，即係肥咗少少之後，我就會覺得自己應該唔好太放肆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少話儲埋好多先至一次過減咯。 係，你嘅説話係咪俾茉莉聽嘅咧？ 你咪串緊我啦。 但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做法。 唔係啊，隨住年紀嘅長大咧，其實就算你同樣磅數，你年紀大咗都冇你以前後生同樣磅數咁瘦嘅，因為個人冇咁firm鬆咗啦。即係除非真係一路有做開運動鍛鍊嘅人先會冇事嘅，我覺得。 同埋新陳代謝差嗰啲嘛，係 新陳代謝又慢咗， 即係速度快啦，即係啲嘢去得走得冇咁快嘛。 係呢、這個都有科學嘅研究有證據有講嘅，咁而我亦都係真係親身用家，亦都試過係真係嘅，即係每一年。除非如果你真的要減嘅話，就是、每一年你的運動量或者你要做嗰啲嘢就要再加咯。即係你譬如可能 上年只是做十下掌上壓，你已經瘦到噶啦。你今年就要十五下，如此類推、嗯、每年就要咁樣加落去先減到。 即係除咗運動，我覺得食嘢都好重要噶、嗯。你吸收到啲咩入個身體裏邊？嗯 系啊，同埋咧， 因为我十三四岁就开始减肥噶啦、 哦， 我即系我由细已经咁贪靓噶啦，系啊，因为我细个其实好瘦嘅、 嗯， 一到发育时期咧，屋企人惊我唔高啊、嗯，因为我细个好矮嘅，咁、啊、就系咁嘈我食嘢咯，咁就成日嘈肥咗，我就变咗好易肥嘅体质啦，系啊，所以发育时期唔系，但我细个真系好矮嘅，你知唔知我到十四岁都得四尺十啊，我妹都高过我， 哦，唔系不嬲都有讲话女仔发育。高是快的男生 的，是啊，咁屋企人就好驚，點我唔高㗎？係嘛，你手長腳長都唔高嘅，咁、嗯、跟住到十五六歲嗰年，一年裏面租高咗一尺咯。 係， 係、哎，就係、是、已經俾佢哋嘈肥咗啦。 係，好慘。 係啊 ，Kitty 而家睇唔到直播室，你 所以發育時期千祈唔好嘈你哋啲仔女啊 佢個樣咧係真痕嘅， 真係好啦。跟住我就變咗好易肥啦。 係， 你高咗咧冇咁覺嘅嗰件事，好彩咋。 係。 不過我細個又係好撩噶，咁跟住係直情要去睇醫生，醫生以為屋企人唔俾飯我食嘅，我又好似撩撩女近咁樣， 又同你盜蟲驚你生蟲， 係真係啊！成日要食盜蟲餅咁樣嘅，咁跟住咧到大個，即係又係發育期嘅時候，屋企人又不停儲肥我，而我亦都開始放寬啦，屋企人都食零食。嗯跟住就食到咁肥啦，跟住就一发不可收拾。 系啊，因为你一肥咗就好难减嘅，所以一定要好好规范住自己咯。 系、啊，我记得 Kitty 都有讲佢以前细个系肥嘅，但我唔信啫嘛。佢 肥过噶 Kitty。 小学嘅时候肥过，但系普通肥啦，即系又未至于系劲肥嗰啲。 你最高磅数试过几多磅啊？ 我唔信佢肥。 系咯， 佢嗰个磅数可能同我哋唔同嘅指标。 系咯，佢最高磅数。 好难讲嘅一磅，好似八九十磅咁样咯，即系有肉地嘅，即系啲手臂系圆碌碌咁样嘅。但系我一到中学嘅时候，即系飙高啲嘅时候就瘦翻啦。 系、我最肥试过190几磅，差唔多200磅咯。接近系啊， 你唔似啊真系， 我最肥时候试过噶系啊， 完全唔似， 但系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噶啦，系啊系啊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咯， 系 啊， 头先我咪有讲过就系话其实减肥呢样嘢系我哋个个都一定会做， 终身嘅事业嚟嘅，对我嚟讲系， 系啊，我每一年都会揾唔同嘅方法想减肥嘅、 嗯， 今年咧、除咗 level 嗰个断食，我系想试，因为其实断食系呢几年都 hit 嘅， 系， 唔系就咁今年嘅， 系， 咁呢个我想试啦，另一样咧就系咧我睇过有篇。 篇報道話咧，有一個咧美國好 hit 嘅，佢哋叫佢做咧叫咩奇蹟食譜喎、 啊。奇蹟食譜啊？ 係啦， 即係 miracle recipe 咁啊。 佢冇講明係咩，但係佢有講咧，佢就話呢一個嘅食譜咧就係由外國有一個公司為員工嘅身體健康而設計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咧嗰啲叫咩汽車品牌啊，好似話原本係。咁跟住之後咧所以就唔噏個名係咩啦。咁佢就話咧聲稱咧一個禮拜咧就可以咧減到呢個 4.5 至到 8kg 一個禮拜，即係七日啫。咁佢就話咧因為咧喺1985年嘅時候咧呢一個咧嘅汽車公司咧為咗提高呢個嘅員工嘅健康，從而得到一個好嘅生產嘅效率啦，所以咧亦都咧得到美國嘅食品藥品，即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埋美國農業部協助去研發嘅。係 咩？ 係啊，咁跟住入面咧，佢就話聲稱七日啦，唔需要做運動，你極速、 啊、最好啱我 係啦，啊、但係好辛苦噶嗱，極速。但係又好健康地減到肥喎，咁有啲乜嘢呢、 啊、 其實佢呢就係標榜呢七日裏面係有系統咁樣呢攝取一啲低熱量嘅蔬果，係、 嗯、 啦，又或者低熱量嘅一啲嘅碳水化 合物。鬼唔知咩。係 啦，或者呢之後呢就會配合呢個嘅吸收複合式嘅碳水化合物。咁跟住再加埋大量嘅水，從而去減、啊。 我覺得飲水其實真係有用㗎。 係。但係飲水好快就肚餓嘛， 係，但係真係可以幫你排毒啊，排咗好多嘢㗎。你身體少啲毒素，你皮膚又靚啲。 係啊，真係、嗯、啊，所以我成日都建議啊 Kitty 咁樣做。咁佢講第一日咧就係只可以食生果，建議食木瓜、西瓜、橙呢啲高纖維嘅生果，但係就唔可以食香蕉嘅。 係， 咁再加上咧，即係一定要配合8至12杯嘅清水。係，咁到咗呢一個係咩咧？就係透過高纖維啦、低脂嘅生果去增加自己飽肚感。 係飲水真係有用，我之前嗰個斷食咧。我每日饮3000多ml 嘅水啊！ 哇 哇， 系啊！ 哇，你会饮到攰嘅、 啊， 我想讲我有段时间狂饮水饮到攰。 因为我沟嗰啲果胶已经有200ml 水啦，我再饮200ml 清水，咁已经400咯，咁十次都4000啦，系咪？ 系，跟住佢就话啦，第二日咧只能够食水煮嘅食物或者水煮嘅生水煮嘅蔬菜或者生嘅蔬菜，又系配合水啦。跟住之后咧，第二日你可能会觉得攰嘅，但系正常。第三日咧就可以综合啦，就是、综合咩呢水煮或者生嘅蔬菜，再加上第一日嗰啲嘅生 果， 系啦，你就可以，但系唔可以食薯仔。到第 我好中意食薯仔嘅， 系啊，到第四日啦，之后有得食、 啊。 到第四日都仲未食得，第四日咧就要饮香就要食香蕉同埋牛奶、因为香蕉可以饱肚啲啊嘛。 系 啦，咁所以你就可以食香蕉同牛奶。咁跟住咧亦都要加水啦。咁跟住第五日咯噃。跟住 香蕉牛奶可唔可以打埋变咗香蕉奶色嘅咧？ 可以， 可 以 啊， 可以。 哦，今日好易啫， 你可以偷嚟食都得。 尤其是我中意食甜嘢嘅人。 跟住之后啦，到第五日啦，开始可以食肉啦。佢就话你可以食番茄、一碗糙米、一份500g 嘅鱼肉或者鸡肉，当然啦，水上面都系要饮嘅，仲要今次个水都要提升，就要饮到12至15杯啦。第六日又系可以食呢个鸡肉，食一碗嘅糙米，再加水煮嘅蔬菜或者生嘅蔬菜都得。跟住到咗第七日啦，一碗糙米，唔同嘅蔬果类，饮大量嘅水要排毒。咁跟住之后咧，有香港嘅一个 即系七日嘅啫，佢都系 七日减肥。咁有一个香港嘅呢、這个喺台湾读书嘅一个人，咁跟住尝试咗呢七日，拍咗条片摆上网，我睇过。 咁佢瘦咗几多啊？ 佢好似瘦咗唔多，唔係去到8磅，好似3磅定4磅。 哦，咁我覺得佢冇我嗰個咁辛苦添，佢有嘢食添啦。 但係我睇佢每一日拍片咧，佢都話好辛苦，因為食到好攰啊， 係啊， 冇力啊，佢話自己。 但係我真係七日嗰個斷食咧，我冇唔舒服喎，我又冇覺得攰喎。 你有毅力啊嘛？ 係啊， 應該係有毅力。 即係可能我係咪積聚咗太多脂肪同糖分去可以供應呢、這個？ 佢瘦㗎呢個女仔。係啊，咁跟住佢都有再揾營養師去 check 啦。 我諗可能真係譬如好平時好中意食嘢嘅人咧，係其實會辛苦嘅。咁我就平時唔係話太中意食嘢嘅人嚟嘅，其實我飽就得㗎啦。係啦，即係我寧願我 貪靚多過貪食咯。 係啊，咁、所以呢、這、一個頭先你講貪靚或者即係就唔貪食啦。 係啊， 我絕對唔係嘅，我極餵食嘅。 係， 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係一個最痛苦，我都唔知道有咩方法先可以俾我減肥。 唔係，但你要忍一忍，其實幾日就過咗去，你真係瘦咗，你嗰個心情，你嗰種開心係無法形容嘅，你知唔知啊？ 但係你哋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咧，當你減肥嘅時候咧，平時都可能由自學冇乜嘢，當你減肥嘅時候，身邊就好多魔鬼出現。 係，我同朋友食飯我都忍得住，去咗兩次食飯我都冇事。 所以我真係覺得你好勁啊！ 係啊，我坐喺度睇你食，我咪唔食咯。 係，我唔得㗎，我就會食啊食啦食啦，跟住我就會越吃 越多。所以你個人咪冇意志力咯，你要順便考驗埋自己嘅意志力幾好，又可以瘦到，又其實同埋真係健康啲嘅，太重又係唔係太好嘅。 同埋我覺得減肥真係嘅意志力好緊要。係 啊， 係啦，跟住我有啲 friend 啦，即係我成日夜晚做完節目就喂陪我去食宵夜，我未食飯啊咁樣。哦，最慘跟我跟埋去食，跟住撩撩之前又整個雞煲俾我，咖喱雞。 喂，好耐啦， 都係嗰 但佢一晚食曬喎，呢個茉莉竟然 唔係一晚。 佢仲要做完節目十二點 之後 食，唔係一晚，係半個鐘食曬。 係啊，我翻到屋企夜晚已經 send 個煲俾我，係冇曬嘢啦裏邊。 你知唔知我想鋪上網㗎？但我見到我食到太核突啦，成煲嘢污糟邋遢咁，我唔敢鋪上網。跟住好啦，咁啊上兩個禮拜撩撩整個雞煲咖喱雞煲啦，跟住之後。再上一个礼拜就到我另一个魔鬼 Kitty，我话俾佢听我唔要朱古力，佢坚持塞咗包朱古力俾我食，跟住之后到今日啦，跟住我哋下家嘅节目主持打电话嚟，我买咗个甜品俾你食啊，买咗蛋糕俾你食啊，今晚好俾你食，真系所以逢减肥嘅时候， 呢啲魔鬼就出现噶啦， 系啦，咁啊溜溜就有啦。亦都忍到后啦， 系啊，因为我屋企系冇零食噶，你知唔知道我想搵想食，你都唔会搵到啊，你唔。俾自己食咯，你唔買就冇得食咯。我唔食即食面噶。 哇！ 我從來都唔食即食面噶。 我唔得噶，又係、 啊、 我一定要食碳水化合物嗰啲人嚟噶。 唔係噶，我可以唔食。 係咪澱粉質？ 我可以唔食飯噶，就係食餸咯。 我又唔得噶。 係啊，或者食一細啖咯。 係嗱，阿溜溜意志力咁強啦 ，Kitty 咧 ，Kitty 我知道佢好似話唔可以唔食嘢。 係咯，你都見過我即係食。其實我食遲少少已經唔得嘅啦嘛，即係我食遲少少咧，我個身體就已經會飆汗，即係我未必可能即係身體冇儲存到勁多即係能量啦，即係我一用完咧就真係好似用完咁咯，我就要即刻食嘢嘅啦，即係我就完全唔能夠用節食呢個方法嘅，咁我咧就只可以可能即係食嘅時候盡量提自己即係唔好食到太飽咯，因為我以前咧即係再後生嘅時候，即係廿歲頭嘅時候咧，我真係一個禮拜可以打三次邊爐，食四次雞煲嗰啲嚟嘅。 呢啲對我嚟講平常事嚟嘅。 我係試到食到個飽到嘔嘅，即係我唉死啦，好似食埋。 我從來唔會食到自己質到自己咁脹嘅，因為我一路都知道食七分八分飽就要停嘅啦。 但係你都美食當前喎、 啊，我忍到嘅，我真係得嘅，因為我覺得脹住自己嘅胃好辛苦啊，又吸咗個胃腩出嚟，好核突啊。 系啊， 喂、啊啊，但系 Kitty 头先所讲嗰啲嘢，我真系唔得噶。点解你仲系咁瘦咧？即系我都系同样地同你一样咁食。 咁每个人啲体质唔同，有啲人天生真系体质系食极都唔肥噶嘛。我哋唔系嗰啲幸运儿啫嘛。 我系真系食极都唔肥噶。我要讲我点样去即系喺呢个有食嘢底下而尽量 keep 到自己冇咁肥咧，就系我。好運用所有可以喐嘅時間咯，即係譬如我而家同你哋講緊電話咁樣啦，其實我咁耐都冇坐低過咯，即係我一路都喺度行緊嘅。 係，即係都要唔好懶咯。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少少即係積少成多，即係好似儲錢咁樣咯。譬如我睇電視咁樣咧，我都唔會成個攤喺度睇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啊、哎，我都係喐下啦咁樣，盡量我都會 keep 住個身體係喐緊嘅，即係我覺得行， 所以都係有用嘅，係咯， 做運動嘅 都係要付出。我都有做运动嘅， 喂，但我谂起你阿妈应该觉得你好烦啊！佢喺度睇睇电视咧，个女成日喺佢面前行嚟行去，你咪坐低啊！ 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即系喐啲就喺度拉筋啊，讲下嘢拉筋，摆只脚上台啊咁啊！ 我谂佢阿妈都惯咗噶啦， 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做运动都系紧要嘅，呢、這个即系就算你点节食都好啦，即系头先你话嗰个叫做节食餐单都好啦，我觉得你。不能夠，除非你可以 keep 住一世，你都係咁樣食啦。但係你唔會噶嘛， 係因為有時會反彈㗎。係 啊，所以我覺得運動係必須咯。但係你要揾一個你有興趣嘅運動，即係未必一定要。 我係冇啊，我冇有興趣嘅運動。 我覺得咁拉下筋啦，拉下筋都好啊。 我都想嘗試學拉筋，同埋不過我唯一我會知道自己需要行下路咯。有陣時候我寧願唔坐車行咯，選擇行路咯。 我而家都會啊。 係啊，咁你行下路都係一個適當嘅運動，又唔太劇烈，係咯、啊。對我呢啲老人家幾好嘅。 我呢話誒揸咗車之後肥咧，我揸我啱啱開始揸車嘅時候，我都係覺得肥咗好多，因為你即係。點到點啊嘛，即係你揸架車去食飯，跟住拍低啦，咁食完飯就揸架車走啦。咁你真係少咗勁多可以步行嘅時間咯。 係 啊，你真係要有時可能嗰日不如唔好揸車啦，即係行下。其實原來平時我哋行路，譬如行去搭車啊，跟住等車啊，企下咁樣咧，嗰度都即係燃燒到好多脂肪。 係，但係唯一天熱我唔會做咯，天冷我就點行都得㗎。一天熱我就唔會啦。係啦，我由銅鑼灣去銅鑼灣，我都要坐的士或者揸車嘅。 你嘗試行商場啊？ 行商場係行商場 shopping 啊嘛。我唯一嘅運動咪行街咯，但係而家連街都冇得行，冇 shopping 啊。 正間咧啲人咧發現咗溜溜就哇，見到溜溜成日喺商場。榴莲嘅，又唔系买嘢，成日陪，但系佢真系搞紧肥。 行入商场都系一个好 idea， 果然懒人就谂到懒人方法俾我噶啦。 因为因为我而家都开始咧尝试好似 Kitty 咁啊，即系就会突然间企起身啊，喐下，跟住之后咧就揈下脚啊，咁有啲人都开始问我你做咩咁啦。咁但系咧，我亦都之前咧，即系我成日逢系啲减肥又好似阿 Leo 或者呢个一生嘅运动， 一生嘅事系啊，事业啊。 咁跟住我就成日见到啲写减肥嘅标题，咁我即刻入去睇啦。我系睇过好似唔知台湾定内地有一个 model 定唔知一个艺人啦，佢就真系好似头先我所即系话呢咧就哇，你谂到个咁样嘅运动好正咁，佢就系话又系惊辛苦，又唔中意做运动。咁但系佢点样可以减肥咧？因为系话佢以前嗰张相真系好肥嘅，突然间又瘦咗，咁亦都 keep 咗 keep 好几年。咁记者就问佢点解啦？咁佢就话，因为而家我发现就系除咗唔中意做运动，但系我揾到一样适合嘅嘢就系我中意行街，我中意行， 系咯， 因为我中意睇嘢。于是佢每一日点都好，佢尽量都抽时间去行一个钟或者两个钟， 系啊，都好啊， 系啦，斋行街。 嗱，行路我真系接受到嘅呢种运动，系咯， 系啦。但系佢就好有好在，佢话斋行商场或者其他，因为佢就话一来，因为我中意睇嘢，我中意 shopping。咁跟住之后，而家我就咁行嘅时候，我唔买啫嘛，但系起码我满足到我自己 shopping 嘅欲望。 系 咁，跟住同埋我就可以行商场唔辛苦啊。我亦都唔需要定时定候，即係譬如你做运动，你可能有时都会考虑自己嘅时间，即係又换衫嗰啲。佢话我一放咗工，我就话唔返屋企住㗎啦，我就去商场行先，又或者叫个保姆车就喺边度抌低我，我自己行返屋企，即係特登去搞一个好远嘅距离咁做。 係 喎，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懒嘅人呢可以尝试下呢个方法，我諗应该都 OK。 我諗住 challenge 你啊，我就七日呢个换食，我 challenge 你三日，你做唔做到啊？你接唔接受我个 challenge 啊？ 好，我就下个礼拜前做。 好啊， 下个礼拜二前做三日。 我俾钱送埋嗰啲果胶俾你。 好，听首歌翻嚟，俾我考虑下。 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挤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承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句苦救，齐出手，早个高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 谁有过对立与遮掩，来到了这晚夜看穿，如今一睇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手的那手，同为着活着并肩抵挡这诅咒，如不想失救走向历史院， 好多减肥嘅朋友咧，都会好似呢首歌咁咧，相信系好无力嘅。啱啱听紧嘅系许廷铿嘅新歌，叫做《无力感》。转个头，11点新闻之后翻嚟，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就系、是、 减肥，一生嘅事业， 痛苦嘅事业啊！呢个系 值。在会中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并贡献国际防疫合作。尽管面临的情势十分困难，但政府绝对不会放弃，持续努力争取到最后一刻。他重申，联大和世卫的相关决议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等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认为只有民选的台湾当局才可以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人民。世卫法律顾问指出，台湾能否以观察员身份与会，取决于194个会员国。目前收到两个国家提案，由成员国在大会辩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76点，升3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6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5，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89美元，卖出1700.2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节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出走由女生带路。话新作品比过往更加 groovy， 更加跳脱，内容上亦都尝试新的角度讲一个出走的故事，但就由女生主导带着男生出走。 当掌心温暖了，暖到了你嘴边，青春归于刹那，灵魂有着绽放。 都系 Janata Kanajo， 另外作曲咧就系 Anna Tingram， 填词王乐儿，监制廖志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李成君 Get A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磨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 11点新闻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冇错。 系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就系讲减肥。 系啦，你唔好岔开话题，接唔接受我个 challenge？ 啊，好啦，三 day 啫，应该容易挨 嗱，好啦，听众为证啊吓，系啦，睇下睇有冇效果。 我就咁啦，三日嘅话， 你减边几日啊？系啦，你减 weekend 会唔会好啲啊？ 会啊，我就系谂住话，我如果系嘅话，我就拣今个礼拜日星期一。再加星期二，因为星期二夜晚 第三日就见你会见到我啦。 系啦，咁我就会汇报俾你听啦。 好啊，睇下咩有咩 效果系点啦。 好啊，好 ，OK， 我就你星期日开始之前，我将啲嘢送齐去你屋企。 另类嘅 challenge， 今次呢个系。系啦，减肥 challenge。喂，嗱，即系讲到减肥，我哋三个都有劲多唔同嘅方法啦。 我一生人试过无数嘅减肥方法，系啊，嗱，之前细个咧我就成日唔食嘢，我觉得就唔健康嘅。咁后屘我最认真减肥一次咧，就系喺外国读书嗰时候，嗰时候差唔多廿岁噶啦。咁我发觉自己肥到190几磅，我真系好憎自己。你知道我咁贪靓，咩鬼衫都着得唔好睇。跟住我就的起心肝减肥。咁我就成个月就係食菜汤，跟住我去跳 aerobics，因为跳 aerobics 好似跳舞，咁我又呢个运动我 OK 嘅，咁就跟住真係减到变化得返140几磅。 系啦，有个菜汤又系有段时间好兴噶嘛，好似咩，好似红，好似罗宋汤咁，但系就冇牛嘅， 系冇冇肉咯，全部抌一扎菜落去咯，或者净系食炒杂菜咯， 我都试过呢个， 其实系 work 噶，咁我真系减咗由190几磅减到140几磅，即系减咗50磅啊， 系啊，真系好难 喺两个月里边， 哇！ 咁其实好犀利， 两个月、 啊，因为我都话俾你听，我好有恒心。嗰时候后生咧，廿岁用乜嘢减啫？ 但系两个月嘅话，啲 friend 会呆咗。 我又去咗跳 aerobics 咧， 系咯，啲 friend 两个月，啲 friend 一定觉得你好。 咁以前后生一定好易减啊嘛。 咁啊系，咁啊系。 年纪大系难啲嘅。 我都庆幸我减得最 快。系啊，呢个系我真系第一次一生人最剧烈嘅一次减肥咯。 之后应该就冇呢、 啊。有啊，跟住翻咗嚟香港之后入咗行，跟住有一段时间又肥咗咯。 系 啊，跟住嗰次就好唔健康啦。嗰次我真系去求阿医生俾减肥丸我食，但食咗减肥丸之后就大镬啦，手震啦、啊、心跳啦、啊、又口干啦、啊、咁，但系好快噶，两个礼拜我又瘦咗10磅噶啦，咁咯。咁但系就系对身体好唔好啊？其实大家真系唔好乱咁食减肥丸，唔系个个可以食到嘅。我仲要食得好重啊，因为我有耐药性啊，我个人即系系咯，医生俾得好重我先有反应咯。 系，所以真系嘅，即系唔好食减肥药，同埋你唔知有几有啲。乜嘢嘅人？ 我医生唔俾我食嘅，我求佢，我话我要拍嘢，我要快，求下你，求下你。医生，你做运动啦，你冇搞错就闹我一餐，跟住我哀求之下先俾咗两个礼拜我食咯。 系，所以即系要减肥咧，其实最紧要就是健康。 系啊，要健康嚟减，咪你减咗，你身体系瘦咗靓咗，你就整坏咗身体就唔好啦嘛。 系啊，咁啊试过差噶啦，亦都试过好噶啦，即系都系极冲嘅方法啦。 系， 但系我想问下你哋，即系 Leo Leo 嗰个就真系好劲啦，50几磅。有冇见过一啲 friend 都真系咁夸张可以减到？用咩方法咧？ 我见过有啲女星啊，真系扣喉咯。系啊， 我都听过一个。 系啊，你食咗个嘢真系扣喉呕翻出嚟，其实好伤身噶呢个。 系，我见过一个嘅女嘅 artist 啦，真系嘅。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同佢食饭咧，跟住食完饭好细个啊嗰阵时候，跟住食完饭之后咧，佢会突然间唔见咗噶，即系食完之后啦， 去咗厕所呕。 系啊， 真系啊。 系啊，跟住之后先讲话，因为佢为咗可以 keep 住自己嘅身材啦，即系一个比较好嘅身材咧，佢真系每 每一餐飯食完之後咧，就會去扣喉。 其實你咁樣好易傷胃啊，又令胃酸倒流，其實得不償失啊。 係，所以但係我聽完之後咧，跟住之後好咁樣。係。咁我估佢而家就唔係啦，應該係狂。 你冇見有啲人食飯就攞碗熱水，跟住所有嘢都浸熱水咩？ 誒、哎，有啊。 好似洗衫咁洗過曬啲嘢先食。 有啊，我都試過。 係咯，你真係試過。 我試過。跟住，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好慘㗎，即係覺得點解食嘢要食到咁慘？因為人，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嘅，我好中意食嘢，因為我覺得人已經好辛苦，為咗糊口或者生活，或者可能面對種種嘅壓力， 都唔食餐好嘅。比自己好啲， 系啦，即系应 该。我同你谂法又调转咯，系啊，因为我不我着靓啲，我身材好，我实在太贪靓，我不能同常人去比啊，真系。 不过因为每一个人嘅满足感， 系我嘅满足感嚟自我觉得自己着衫好睇啊，着到靓衫咯，系啊，即系食嘢，我食完又肥，又要屙翻出嚟，咁好麻烦啦，饱唔饿咪算咯，我会咁谂咯。 跟住我自此养成咗一样嘢好衰，个个 friend 都闹我嘅，因为我太中意食嘢。跟住咧，但我就会成每一样嘢都哎呀哎呀，即系我成日见到。咩都想食嘅， 系，我系眼阔肚窄嗰啲人嚟嘅，乜都嗌晒嚟，跟住就唔食。 系啦，鸡仔肚，我唔系唔食，跟住之后，但系因为我每一样都想食啲，跟住我嗌到成台都系，跟住之后最后屘就要所有 friend 执手尾，咁佢哋就话其实我系食量细，只不过因为我好多嘢都好想食，所以就搞到咁啦。 系啦，你又唔似 Kitty 啦，食量大又唔肥啊嘛。 系啦， 冇好肥啫。 但我想讲一样嘢。Kitty 雖然就講到就係要食嘢啦，但係我見證過佢食嘢嘅食量係真係好細嘅。 嚇， 佢食得唔多， 係，但係唔可以唔食，但係唔多。 係啦，佢唔可以唔食，但係佢一定係個份量唔係多，同埋咧， 即係都係雀仔肚嚟㗎啦。 係嗰次咋 咩啊？ 係咪同你嗰次咋？ 唔係，又見過你幾次食飯啦。 我食飯咁啱嗰幾次唔係好肚餓啫喎。其實我真係。少 过食嘢，你饿到癫喎！嗰阵时， 我系正常食量，即系我都至少一碗饭嗰啲嚟。 哦， 咁可能人哋常人嘅正常食量同我正常食量个指 标系咯。我 唔会食一碗饭噶， 我唔得噶， 我只会食半碗或者几啖噶咋。 哎呀，唔得噶， 系啊，因为淀粉真系容易肥啊。 因为我系你讲啊 ，Kitty， 你讲。我想话你头先话一啲健康啲嘅减肥方法咧，我觉得又未至于咁惨，即系要去到咁极端，所有嘢都霎啊或者扣喉，即系我亲眼体验过或者即系见证过嘅就系可能都会瘦咗廿几卅磅嘅，咁但系只不过佢系由普通我哋平时咁样食法咧变成食素嘅人咯，我见过几个啦已经。 即系点样食饭变食素 食素啊？ 食素 啊，系啊。 嘿，我都试过搵笨嘅，我试过一个月食素，我仲肥过唔食啊！ 你系咪食斋铺嗰啲啊？ 系啦，我成日问我啲斋火腿啊、斋叉烧，佢哋话你咁唔得噶，咁我 嗰啲梗系肥啦。 系啊，我仲肥咗啊！嗰一个月撞鬼 几多？油炸， 佢哋系咧真系好健康，同埋咧佢唔止系成个人嘅体型，即系我觉得系合比例地瘦啦，亦都系即系嗰个面色系 OK 嘅，即系健康嘅瘦，即系唔系话食药跟住个人好潮水咁样瘦，仲要啲皮肤咧，连皮肤嘅问题都解决咗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唔系好急切要瘦好多磅啦，即系可能你只系想瘦翻十磅八磅，亦都唔系话即刻要结翻 十磅八磅好多噶啦，好难瘦。 我覺得你慢慢可以即係清減啲，即係譬如可能你可能一個禮拜有兩日係食素嘅，跟住你慣咗之後就再食多啲咁樣。我覺得其實咁樣都應該好有幫助。 係等於我啫嘛，我咪嗱，我嗰七日呢個果膠嗰個斷食療程完咗之後咧，我跟住而家日日咧我都冇亂食嘢噶，因為我唔想我嗰七日前功盡廢啊。我反而食得好清，好睇住自己食咩，我會食麥皮啦，營養師又教我將烚蛋同牛油果捞埋嚟食，唔好加晒粒酱。原来又唔难食噶噃，仲要好好食噶，觉得 吓系啊，烚蛋加牛 油 果， 系啊，全部切粒捞埋咗，好似沙律咁，就可能加少少胡椒啊。咁我唔好加调味料，原来好好味噶。 系啊，一只蛋定点啊？咁 唔系睇你自己整几多份量咯。我嗰日就一个牛果两只蛋咁咯，系啊， 蛋黄嘅。 咁我唔系一餐食晒，我食咗两餐。 哇， 系啊，原来唔系因为原来好饱肚感嘅，原来要咁样食法。 系 系啊，不过第一餐我就偷鸡滴咗两滴沙律酱落去嘅， 因为我好中意食浓味嘢啊。 系啊，原来就咁加咗好好味噶，佢系营养师教我噶，所以我因为我唔想前功尽废，所以我会更加小心自己嘅饮食咯。 系。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渐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尽纵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加重花费就继续，永欲有偿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毕竟谈见你就是太平。We gotta live it up。 剛才聽過那首歌呢，簡直就是送我上路的主題曲。 為什麼 開始倒數？ 開始倒數，我真的記住，你不要騙我，告訴你聽。 馮允謙的新歌， 我們很多聽眾啊，做證的啊。 但 Kitty 都是嘛，okay, okay。 我看到我們的 fanpage 的國豪 Eat 叫我們講鬼故，你怎麼那麼喜歡聽鬼故？ 唉，遲些 咯，找日再講給你聽啦。我還爭啲聽眾唱歌同 Kitty 兩個， 係除咗口罩先嘅，嗰時講過， 唔係好多嘢爭你哋啊， 除下罩 我會記得嘅， 唱啦。 喂，咁近年好流行嗰啲咁啊，生酮減肥飲食方法，大家有冇興趣試過咧？ 冇，但我聽我有同事試過， 係佢係覺得點咧？ 試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就發現佢搞唔掂，即係佢身體上面。 因為生酮係高脂肪、高蛋白、少碳水化合物嘅飲食嚟嘅，係咯。 係我聽佢哋講就係話任你食牛扒啊， 牛扒得係啦， 所有嘅嘢你 就係唔好食 carbohydrate， 係 啦，你煎嚟食啊，乜都得嘅， 係啊， 但係就不能食飯。 系啊，啱我啊，我 OK 噶喎。 但可唔可以有盐啊？我唔记得咗。 我唔记得咗啊，系啊，呢个 可以 噶，其实系啊， 即系酱汁， 因为同埋蛋白质嗰啲嘢都 OK 嘅，系啊。 系，但我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佢每一日即系佢由开始咗呢个生酮饮食之后，就每一日将佢啲相铺出嚟啦。咁、我睇完之后咧，其实我觉得佢好唔均衡，即系我觉得就算真系咁样瘦咧，我觉得咁样食肉饭其实都几恐怖咯， 都唔健康其实，同埋会好易便秘同埋口臭啊吓，因为你冇蔬菜系啊，太多肉啦，系啊， 蔬菜都唔食得噶， 系啊，会好容易便秘噶。其实因为生酮饮食咧，其实最早咧系发明咧系俾一啲癫痫发作嘅人嚟嘅饮食嚟噶，系、啊，因为佢哋嗰啲脑神经细胞能量啊嗰啲唔正经传导。就会抽搐，所以就生酮饮食是帮助呢啲咁啊患癫痫嘅人噶。 哦， 啊 除咗呢一个，我就系记得好似我朋友就系话食到真系觉得好歪啊个口，即系食肉食到自己都觉得我好辛苦，所以 啱晒食肉瘦咯。 系啊，所以就放弃咁 样。系啊，因为我发觉有啲人好奇怪噶，我有个朋友咧，佢完全唔食蔬菜唔食绿色嘢噶，但系系冇便秘个问题噶。 哇，咁正！ 佢净系食肉噶，但我谂我个个人嘅体质真系好唔同，有啲人系唔食。菜都冇事噶嘛，有啲人食極菜都去唔到，有啲人食都去到噶嘛。 係，係啊。除咗呢個之外咧，有個舒服啲嘅方法嘅，八個鐘頭斷食，你有冇試過？ 唔係淨係食八個鐘頭內食嘢。 呢個我有試過喎，呢個 得唔得咧？ 我覺得 OK 喎，因為我覺得嗱，我就唔會即係我唔需要啲好極端嗰啲啦。但係我都會想即係 keep 得好少少嘅時候咧，我有試過呢一個，因為嗰陣時我翻朝頭早咧，好難。咁樣做噶，即係因為我活動嘅時間實在太長。 你諗下，如果翻朝九晚五個人都好難啊。 係啊， 係啊，你要將早餐嘅時間褪後少少咯。係 咯，或者好似我咁十二點起身嘅人，到食到夜晚八點就 OK 啦。嗱，我啲作息係完全適合。 係，又或者你食嘢嘅時候，你就翻。如果你夜晚容易肚餓嘅話咧，你儘量就褪後。 因為早起身人變咗你冇晚飯食。 係。 系 啊系啊，但我觉得 OK 嘅喎，呢个真系。 系啊， 我见 有瘦到咩？你 Kitty 系咪试过？ 你头先先话人哋冇肥过。 佢咁佢话佢自己肥过啊嘛。佢可能由冇三角形瘦到有三角形咧。 讲紧大髀嗰啲啫。 可能我自己先留意到啦，但系真系有瘦啲噶，系好啲噶，我觉得。咁其实佢嗰个原理都系话，等你嘅身体可以。有多啲時間去消化，即係佢休息啊，消化嘅時間多啲嘛。 係， 但係好似話又係耐唔得噶嘛呢個，因為個身體會習慣嘛。 哦， 我聽 係 咯，係啊。 其實休息嘅休息得好都係會減到肥㗎，等於你瞓覺瞓得好都係減到肥㗎，有充足嘅睡眠。 係啊， 你唔好以為瞓覺唔係減緊肥啊，都一度會有燃燒脂肪㗎。係 啊，我都聽過好多人講過，如果成日捱夜啦、唔瞓覺啦，都會令到身體肥㗎。 我捱夜，但係我瞓翻夠嘅。 好似话捱夜都唔得噶， 系啊，捱夜系唔好，我知。 跟住话如果你变翻正常咁瞓觉嘅时候，你又会瘦得。 你唔好理我捱极夜，我皮肤咁靓噶， 冇人质疑过你皮肤。 我个身体已经适应咗，我因为由细都系咁噶，系啊。 不过我都系一个捱夜嘅人嚟嘅，咁但系我系真系见证个朋友，真系有个朋友都系八个钟嘅时候，即系就咁食八个钟嘢啦。咁当然佢梗系唔系大鱼大肉咁食，佢都有控制嘅。咁同埋就系佢都有做运动嘅，哇，真系坚。瘦咗嘅喎， 系 大反弹到好肥。 唔系，有时你减肥减得唔健康咧，你反弹之后仲肥过以前啊。 系啊，咁啊，所以所有嘅听众们啦，都可以上去我哋咧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度啦。 冇错， 系啊，咁就话俾我哋听你试过啲咩嘅方法减肥啦，又或者你啲咩题目啊想讲嘅话， 系啊，所以我哋大家一齐倾下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同埋大家见证住阿莫莉接受咗我嘅三日嘅呢个换食嘅 challenge。 系， 我礼拜日， 下个礼拜就知 啦。系啊。我禮拜日我就鋪第一張相，我俾你睇。 我有大遠尺，我而家就度你三圍一收咪之後。 好啦，好啦 ，thank you 曬，一陣間又撩撩友情牌。 實話實説，只因找不到打火機，也很不忿。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 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他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你当时还可讲清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 好啦，呢首歌咧就系洪家豪嘅新歌《自问自答》，希望咧即系我礼拜日嘅时候咧就可以真系咧， 我会 hold 住你噶啦， 接受呢个挑战。 冇错。 好啦，今日咧 thank you 晒 Leo Leo， 咁啊一阵间咧十一点半咧依然都有 Leo Leo， 咁啊 系啊， 亦都有啊嘉宾喺度。 系啊，有我咧有情牌噶嘛，嘉宾系李思津，著名编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缓和，今日再度录得零确诊，是连续第十六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政府宣布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今个星期五开始，食店每台人数以及群组聚集人数的上限都由四人放宽至八人。另外，七类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以及酒吧等，可以有条件重开。至于卡拉 OK、派对房间、浴室等高风险场所就要继续关闭。教育局亦都宣布学校分阶段复课。中三至中五将会在文凭试考完之后第二日，即是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6月8号复课。幼稚园 K3 至小三6月15号复课。K1 至 K2 在今个学年不会复课。政府宣布将会向全港市民免费派发可重用口罩。口罩可以抗菌，属于第一级防御，清洗之后可以重用60次。市民听日朝早7点开始在网上登记，香港邮政会在大约两星期内将口罩派送上门。一名市民可以为最多5名亲友登记，未能够上网登记的市民稍后亦都可以直接到邮局领取。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可重用口罩在清洗的时候只需要用碱水浸泡和冲洗，等晾干之后可以使用。除了可重用口罩，政府亦都会向市民派发一次性的口罩，首批3000万个，预计6月底向全港市民派发，每户1包10个。市民不需要登记或者排队领取，同样是由香港邮政派送上门。有网民在屯门市广场发起和你唱活动，防暴警员一度截查一名男子，搜查他的随身物品之后释放。警方之后在一楼拉起封锁线，一位失明的女律师上前理论，要求核实警员身份，被警员要求后退。 又说会召唤救护车送他离开。警方使用商场广播警告人群聚集违反限聚令，有区议员不满商场管理公司允许警方行动，要求解释，被警方截查。立法会内会困局引发的争议持续，四名建制派议员向大会提出动议，谴责主持内会会议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认为他涉嫌行为不检和违反誓言。郭荣亨强调会继续按议事规则主持主席选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府和立法会外聘资深大律师的法律意见一致，同样认为现任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有权处理内会事务，期望立法会内会尽快选出正副主席，促请部分议员回头是岸。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表示，他亦都就内会事务寻找两位资深大律师的意见，给外界多一个参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37点，升3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91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5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4，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32美元，卖出1,699.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龙虎榜盘州精选， 过好自己嘅人生，永远都系最重要嘅。 别爱我，如果只是敷衍我，别爱我，等我去好好过，也许自己很难过，很软弱，但现在开始不会再闪躲。 朋友的感情经历令到雅怡想用音乐去抒发自己对离开的一些看法，如果对方已经不爱你，应该是要你自己走的，因为他觉得过好自己的人生应该要比爱情来得重要。作曲填词都是雅怡自己，编曲监制王建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郑雅怡《别爱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Sekai no Owari、 世界末日、Yonezu Kenshi、 米津玄師、 The Wiz、 Shina Ringo、 追名林琴、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啦。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all Awards Music is my day。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逢星期二晚嚟到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尿尿友情牌嘅时间啦。咁今日我请嚟呢位朋友咧，就系、是、一位编剧嘅朋友，佢叫 Kelvin 李思津嘅。 Hello， 你好。 好，大家好。咧參與過好多好多咧，大家都好熟悉嘅電影嘅編劇嘅啦，例如有 美人魚 啊，有咩伏妖嗰咩 西遊 編、西遊降魔編伏妖嗰啲咧，我同佢合作嘅咧都有五套電影咁多嘅， 好多星爺嘅作品。 係啊，我同佢合作過有五套，我自己都唔知喎、 我哋都唔知啊，佢數咯，我哋就數嚟數，咦？點解咧？好似得兩套，但我又記得冇咁少 嘅。係咯，原來有五套，一套我做演員，四套我做伏子。原來都有合作過好多套， 子華嗰套啦，仲有嗰、那個 咁啊，棟篤 特工 神功，係啦。我又想問一下 Kelvin 先啦、你點樣加入編劇行列嘅咧？ 多嘴咯 嚇？點解啊？ 其實係一個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去做開編劇嘅， 係 咁嗰陣時我唔係做呢行， 我知啊，係做地產嘅，我覺得好犀利 啊！這個、 你又識啊？ 唔係我認識啊，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見到，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會由即係 sell 豪宅變咗去咯 做編劇 咧？ 係咯。 咁佢嗰個朋友咁佢話約嗰個監製去豪宅區附近度飲咖啡讀本，佢話喂都好耐冇見啊，你喺唔喺度？我話喺度，咁啊落嚟飲杯嘢啦，咁啊好啦，落嚟咁我 on time 到咗，但係佢哋仲喺度傾緊，咁我話唔緊要啦，我坐隔離，你就繼續傾先啦，咁佢哋度緊套戲啊，度嚟度去有啲位。读唔通喎 ，plan A 好亦 plan B 好 啊！ 你就旁边学多嘴啦。 喂，跟住个监制问我：喂，不如我哋问一下一个第三者， 唔系圈中人， 唔系圈中人，去观众嘅角度去睇下 plan A 好亦 plan B 好啊！咁我衰都好，咁点解唔 plan C 咧？咁样 咁、 跟住就问我攞咗电话，跟住后屘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喂，我觉得你几有 sense 喎、有冇兴趣写剧本啊？我话兴趣就有，我未写过。 系喎，喂，只要你有要唔要有基本嘅中文根底嘅写剧本，唔系话写就写噶嘛。 嗱，其实如果你初初做系，其实唔需要太强中文根底嘅、你即系你基本嘅描述，你梗系要识啦。 即系描述得好就 系啦。咁但系同埋你写对白嗰啲咧，你都系自己平常讲嗰啲嘢噶嘛， 口语化 人话嚟噶嘛，唔系念诗噶嘛，咁样咯。 又唔系古装啦，系咪一定时装啦？ 咁所以佢就话喂，唔紧要啊，我带你写啊，咁咪写咗第一个剧本出嚟。 但系你本身嘅人系咪一路以嚟都系一个天马行空、好多古灵精怪谂头嘅人咧？因为我觉得编剧一定好多嘢谂先会谂到呢啲咁嘅好多桥段出嚟噶嘛。 即系唔系一唔系三廿秒，即系成套戏咁长咯。 都几嘅，我都几谂嘢几古灵精怪。 系咯，一定要咁嘅有特别思维嘅人先做到编剧嘅，我觉得系咯。 我又唔知啊，我又唔觉得。一件好太难嘅事。 咁你开始第一步写系咪有冇困难呢？ 又唔系太困难、哦，即系当然啦，开头唔识嘅，即系个格式点啊，点样去度一个古仔，因为最难 好多嘢要铺排，仲有好多枝节噶嘛，系咯。 嗰阵时又未开始谂到咁深入，但系就唔知道第一件事个 duration 点、样为之一套戏嘅长度。 哦，个剧本个适合个 长度系几 多页先够？ 系啊，几多页先够咧？你嗰阵时又未去过现场拍戏，根本冇一个咁嘅概念，咁就喺度写。咁、但系个监制带住啊嘛，即系话我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个故事大纲啦，故事大纲，然后就开展到分场啦。咁佢都会同我一齐度，咁样变咗喺 實習中學習，咁我 邊寫邊學， 咁就容易上手啲咯。 咁我寫完第一個劇本之後，你覺得好有成功感，所以樓都唔買啦，就進軍呢個編劇界啦。因為你啱啱做編劇，我諗 喂，你都寫完上揾有人揾你寫先得㗎，係 咯， 你未必有人揾你寫㗎喎。 好勇敢㗎喎呢件事。 咪嗰陣時係咩咧？因為嗰陣時個地產市道又唔係太好啊，咁啊時間，咁啊有啲時間，咁啊寫咗，咁其實嗰陣時當玩嘅啫，咁啊寫咗。交咗俾个监制，咁啊成个几两个月，成个几月啊，都冇消息喎，咁啊死啦，梗系死得衰啦，咁啊都要啦，咁啊但系个等咗成个月，跟住系抵唔住颈打个电话俾监制，点啊系咪写得好衰啊咁样，跟住哎呀唔好意思啊，呢排忙紧筹备啊，系啊，你嗰套戏下个礼拜开镜噶啦， 开镜啦，你有冇俾钱噶？ 又俾咗啊，俾咗俾咗，跟住我吓唔系啩，咁啊去做，跟住。去完開鏡，佢話跟住應該喂，我又有一部戲又想開喎，咁你不如試我幫我寫啊。咁仲要係完全唔同風格嘅喎，咁啊又開始寫。咁嗰陣時時間多嘅未翻下工，得閒嘅未寫下，得閒未寫下咯。 即係兼職嚟嘅。 喂，但係當時係咪個監？但係當時開頭嗰幾部係咪個監製俾咗個大郎你啊？我想拍依類型嘅嘢，你就去寫咧，而唔係自己重新由頭去創作一個故事咧？ 都由頭創作， 都由頭創作。 佢大約話俾我知，我有啲咩演員，嗰個年代嗰期係。揸咗演員想拍一個咩戲種，我想拍個黑社會嘅，想拍一套恐怖嘅，點點點咁樣，跟住就喺度 brainstorm， 喂點啊個故仔，恐怖嘅有啲咩嘢啊？咁當然啦，開頭係個監製有一個大約嘅嘢啊，我譬如有單案想咁樣嘅，咁咪大家一路傾一路去組織咯。 哦，咁就攞收曬所有料就去自己去創作啦。 係啦， 但係會唔會創作出嚟咧？會有人成日 ban 你，會好唔開心嘅咧？ 啊、我可能個人咧，即係經過地產嘅訓練咧， 驚得起， 幾麻煩嘅， 即 係 啲面皮有成尺厚嘅，咁啊，所以咧係我又冇乜嘢喎，俾人 ban 橋，即係嗱，當然俾人 ban 得太離譜嗰啲咧，唔開心會有嘅，但係遇到一啲係無理取鬧或者好。為 ban 而 ban 嗰啲老闆啦，咁啊，梗係會有時唔高興啦。咁但係同一啲真係合作開，真係想為件事好嘅人，咪 ban 咯。 係，大家 brainstorm 啫，邊個個橋 係啊？最緊要件事越嚟越好啫。咁我自問我喺呢一方面，我個心就幾大嘅，即係你咪 ban 咯。 即係你俾人 ban 完又好快要諗到第二樣嘢去，即係執翻住佢嘅。 或者佢俾翻佢話俾你聽，我想我咩咯？我想咁喎 ，Kelvin， 你幫我改到咁咯。咁你覺得合理嘅咪可以做？ 即係你 ban 我 Q 十，點解咧？有咩唔好咧？唔係咁真係啊嘛！我唔係我點樣去改啊？ 你諗過比我更好先得㗎？係 啊，但係有啲人你都知啦，有啲老闆真係為 ban 而 ban， 我唔中意咯咁。 係啊， 咁不如你話俾我知你中意啲乜啦？ 係啊， 最怕呢啲冇解釋嗰啲啊嘛。 咁有冇一啲有啲作品咧係你堅持都覺得喂唔係？如果 ban 咗之後或者改咗之後個故仔就真係成個唔同曬或者唔 make sense， 會唔會有一啲類近嘅嘢啊？就堅持唔肯改，會唔會咧？ 都有試過嘅，都有試過嘅，有拗嘅。 第一開頭啊 ，Kelvin 佢都係即係你自己都係自己創作嘅啫。因為有時啲劇本可能係即係 copy 係 有編劇團隊， 我都有嘅，都開頭都會有，譬如監製啦、我啦，仲有一兩個人去。即係大家開會去傾咁樣， 但係嗰陣時又會咁相信一個叫做即係冇做開嘅朋友，即係你嘅，即係佢哋可能已經拍開嘢㗎啦。咁會唔會對於你嘅橋 貪佢平咯？未， 因為貪佢平咯， 新人啊嘛， 新人甩嚟，可能真係有啲新嘅思維 咯。係、啦，新人又即係係佢冇一般編劇。 個 畫啞咗嗰啲， 係啊，會畫啞嘅，自己 有 sense 又平，係咪？ 因為我 初如咁扁， 因為我做咗三四年之後，我都經歷過一個畫啞開始，開始自己都覺得自己啲嘢咁行嘅咁樣咯。 嗰陣時係大概幾時啊？因為都入咗行係咪廿年啦已經？ 我係啊，我入最。覺得最滑雅應該是第七、第八年的時候。 那滑雅是怎樣？即是那個套路。 是不是好像樽頸位 啊？是啊，樽頸位是一個很嚴重的樽頸位。直情是自己都覺得 唔得， 好似交功课咁啊，觉得 系啊， 系啊，点样去冲破咧？ 开头系问过一啲好熟嘅导演啊、监制，咁佢哋都话系你写啲嘢唔系唔好，但系真系讲咗啲，到底系咩问题咧？咁一路都。揾唔到， 唔系，但系你有时写啲好新鲜嘅题材，啲人又未必 buy 噶，啊，会得唔得啊？会唔会太危险啊？咁噶嘛？ 系啊，咁跟住一路都 kick 住 ，kick 到直情系自己系谂住放弃，系直情放弃啦，直情系谂住 start 你个 business 啦，咁样 桌球生意 系啊，哇！你讲你好似系啊，哇！你真系咩底你都起晒， 我哋啲同事系有做功课噶， 好恐怖啊！ 咁但系点解咧？系啦，你就讲下，即系本身都谂住走噶啦。咁边个拉翻你翻嚟咧？ 嗱，嗰阵时就好奇怪嘅，嗰阵时已经系所有嘢都已经装修好晒，准备做啦。咁样，咁突然之间收到个电话，就话向华胜先生谂住重出江湖，就想叫集编剧去上去佢屋企嗰度开会。咁我心谂。都放棄，唔好諗得太向華勝喎。 去佢屋企都抵啦， 向華勝喎，即係去睇 下都抵啦。 去望望，去見見都好啊，咁樣咯。咁就去上咗去，咁啊，去到哇，真係好多大師級人馬喺度啦。咁並且編劇又有嘅，咁我就喺嗰度認識咗我師傅曾錦昌先生咯。咁一路開始傾啦，咁係向山同阿即係阿昌哥啦，我叫佢哋兩個掹翻我入行，係掹翻我入行。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呢一啲，即係頭先你提及到話向山要揾一扎編劇過嚟，即係開一個會，呢啲情況常唔常見嘅？即係可能會唔會都多有啲投資者話我想開部戲啦， 就會叫一扎人 係啦，就叫一扎人嚟傾下偈，睇下邊個啱傾嘅就留低。 會 嘅， 會 嘅，都多嘅， 都會 嘅。 其實好多吹水聚會嘅，我哋 其實係好多，即係佢就好少會咁樣講到明嘅。但係向山就因為我而家我要動翻支旗出嚟，咁我要招兵買馬咁樣去咯。咁佢講到明就少啲咯。 咁会唔会一个人都真系袋住咗啲嘢先入去开先倾倾偈啊？定系点咧？定系真系纯吹水？ 其实我觉得佢哋做编剧，其实个脑一停已经袋咗好多嘢噶啦。平时 系啊，同埋嗰阵时边度有谂咁多嘢啊？我系嗰啲是魔 potato 嚟嘅啫嘛，我坐喺度就系哇哇哇哇咁样啊！ 去睇向山间屋啊，谂住 系啊，即系我啲美遗嚟噶嘛，咁咯。 但系又好彩地即系认识到师傅，系咁跟住就继续去向呢个编剧嚟做。 系啦，咁系真系一路傾啦，由十個編劇變咗八個，變咗七個，變咗六個，變咗四個咁樣。 啱傾嗰啲就留 下。咁咪繼續 stay 喺度，咁大家都熟咗啦，咁即係開始，即係大家已經 friend 咗啦，咁咪傾偈。我話我其實諗住放棄啦，乜。咁咪向山俾咗鼓勵我啦。昌哥曾錦昌先生就指出咗我嘅問題喺邊度咯。 系啊，因为你都系误打误撞入行，其实冇人正式教你嘛。其实编剧有冇得读嘅咧？ 嗱，其实我哋研究过嘅，可以读，可以教你，但系教你系一个比较好基本嘅功夫，即系起承转合，一啲基本嘅套路，一啲基本嘅概念。但系你真系要学嘅，你系要一路写一路学咯，即系由 好似写小说咁啊，冇得教噶。系咯， 系啊， 系咯，因为我一生人都睇咗好多剧本噶啦，我做咗咁多电影，我真系有啲剧本你一睇咧，你好想睇小说咁，想追落去，不停追唔完。有啲咧睇睇下，我已经好想瞌眼瞓，但系喺工作被逼要睇晒佢咯。 即系譬如我学嘢学得最劲嗰段时间，就系啱啱播紧《大时代》重播《大时代》。我真系唔会睇完一集，我就捉住师傅问：点解你要咁写？点解你要咁设计？点解你要咁去？ 但系写电影剧本同写电视剧剧本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嘅？ 会 系咯， 会系嘅。 因为电影好浓缩啫嘛，系好短。 电影系好浓缩嘅，要好精简嘅。你电视剧，你因为你嘅线都已经系多好多嘅，即系个交织要多好多嘅。 系咯，我又试过睇舞台剧剧本，诶，有另外一个风格风呢样嘢嚟嘅喎。佢哋，我觉得舞台剧嘅剧本描写周边啲嘢嘅环境系好详细， 嗯， 好仔细嘅写得，系咯。 因为你譬如电影嘅话系精简同埋用镜头讲古仔咯，你电视剧就对白。 但系编剧系咪一定要交代得好清楚，定系有得留翻个空间俾导演自己去发挥咧？ 睇你点写咯，即系导演成日都话噶，你就系讲四只字拍死我啦，千兵万马，你拍死我。 有啲我见有啲编剧真系写得好仔细，将个环境写好仔细，有啲唔系嘅，系啦，有啲真系有晒环境嘅感觉啊，啲灯光啊、街道啊嗰啲，即系描述得好清楚噶。 你做得耐咧，你就会慢慢减噶啦，因为你知道你写咗出嚟咧， 导演都唔拍嘅， 都拍唔到嘅咁样啊。咁但系谂到，但我会。prefer 係你諗到你都寫咯，因為呢一樣嘢劇本到個成品咧，其實係一個 teamwork 嚟噶，咁係大家喺度互相刺激嘅，即係有時個導演佢自己有一個諗法，呢場戲係大約係點，但係你寫到咁樣嘅時候， 啊、 咦佢又覺得好似幾正喎，佢又會將啲嘢融合啊咁樣去做嘅，咁其實。大家盡量抌多啲嘢出嚟去做好啲件事。 但其實編劇可以點樣去令到自己更加進步咧？因為好多時候就會覺得可能編劇佢編嘅嘢就係自己風格，或者因為佢自己嗰一套個腦諗出嚟嘅，咁都係循住嗰個方向寫㗎啦，所以就會有覺得依開始重複咯喎。 係咯，同埋點樣去諗一啲新嘅故事出嚟啊？其實乜都拍暈曬啦，你點喺揾啲新意咧？或者舊瓶新酒啊？你係點樣去諗呢啲嘢出嚟？ 即係我個思考方。是咁就即係可能平時諗嘢都係咁嘅啦嘛，點樣去求新或者好似頭先你咁講，衝破翻自己個樽頸咧？ 我個樽頸咧就係因為我個基本功打得唔好，我嘅結構就做得唔好。佢話即係我師傅話你怪招好多，你啲對白好精勁，但你反而係因為你係半途出家，你就變咗 內功未夠深厚， 個內功未夠深厚，咁咪就練翻內功咯咁樣。咁你如果你話點樣，即係到你一個即係正常一個編劇點樣去 improve 自己，你真係要研究啲戲。我曾經試過有套好賣座嘅戲，我麻麻地嘅，我個人睇喺戲院出嚟麻麻地，但係都收到爆曬㗎啦。咁 可以講 嘅，通常都係咁嘅喎，你唔覺嘅咩？ 那些年。 哦。 跟住我翻嚟，我麻麻地喎，冇 storyline 嘅咁样啊。跟住我师傅就一句俾埋，你更加要睇多次。 哦， 人哋收得，观众受落，一定有佢个原因。你睇你觉得唔好系你嘅问题。你唔可以用你一个道理去再睇多两次嚟研究咯。 吓、啊，咁你睇完之后，你有咩改变咧？对于呢套戏又？ 我发觉。呢套戏我个人观感啊，唔系话个人观感，佢亦都系一个怪招嚟嘅，佢个 storyline。 我个人其实觉得唔好睇噶， 我都系你嘅睇法， 系我唔明点解啲人咁中意睇咯。 嗱，我个人觉得后屘研究觉得就系每个观众喺入边都揾到自己， 我揾唔到喎、 啊，或者你朋友即系。好多人起碼喺大眾上面佢揾得返佢中學我曾經係咁樣樣、或者我個朋友係咁樣樣、有一個認同感喺度囉。 明白。 即 係 我 哋係咪有問題呀、 啊、唔係我哋係沈佳宜 呀。係呀、啊。所以好多戲係所以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大賣好多人讚嘅片要睇。好多人話爛嘅片我更加去睇。 係。即係要盡量去吸收唔同嘅資訊同資源囉。 唔係咁，人哋好嘅你要學，同埋人哋犯嘅錯，你咪睇多一次，盡量唔好犯呢啲錯咯。因為寫劇本啊，亦都好容易一樣嘢嘅。寫一下寫一下，你咪入去咧，有點都會有啲位你係自己忽略咗，即係自己出到嚟，你再睇翻，咦？點解我會咁樣嘅？冇理由咁噶，即係。永远都唔觉得自己写出嚟会系完美嘅，亦都冇一套戏 永远都冇一套最满意嘅作品。 系啦， 系啦，永远可以更好。 系啊，你最多话一场戏、一个桥段、一条桥系你觉得比较满意嘅啫，你成套戏冇可能。